现在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昨天带着大家一起阅读了自己的那个阿卡西记录，那么今天在群里呢也看到很多同学都在反馈，那么我们也是想在今天上课之前，然后看一看大家有什么样子的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现在可以提出来。大家都没有问题吗？没有问题的话请按一。好的，那么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的课程。那么今天的安排呢，我们会着重的去讲疗愈这一块。现在请每个同学在心轮上画上连接符，念三遍塔库鲁。好，然后跟着我一块念祈请词。我金逸晨，以我是我所是之名，以塔库鲁的能量为路径，请求连接我的阿卡西记录。我深信我有洞悉一切本质的能力，我正在运用我的全部来配合宇宙的整体运作。我愿意全然地敞开自己，接受来自阿卡西记录的一切信息及疗愈。请打开金逸晨的阿卡西记录。好，那么在昨天进入到阿卡西的过程当中，每个人呢都读了一些关于今生的一些问题。那么大家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情绪。我们一开始今天进入的就是说，我们试着来处理一下今生的这样的一个情绪。那么当你读到一个问题是由今生的某个事件引起的话，那么你所需要做的是回到那个时间，充分的去感受到情绪在哪个位置，然后在相应的位置上画上疗愈符，请求阿卡西记录帮助你清理和释放这个情绪。那么现在我会带着大家去完成这一整个步骤。每个人可以看一看自己和母亲或者是父亲之间的关系，然后呢，你们现在需要找到今生你的母亲对你伤害最大的那一个事件，好，大家花点时间，然后已经找到的同学可以分享。有同学已经找到了吗？找到的同学可以分享。好，于海之，你现在去找一下今生你的父亲和你的或者是你的母亲对你伤害最大的那一个事件。刘新华说，每次父亲责骂我的时候，母亲总是让我考虑父亲的感受，他是为了我好就不让我说话，要忍耐，要理解包容对方。好，不是让你去找这样子的一个笼统的东西，去找一个具体的事件出来，对你伤害最大的具体的事件。好，依然如故说，小时候每当我尽情大笑时，就被母亲一脸严肃地呵斥说，女孩子不能肆无忌惮地笑，每次我被制止后心都要碎了。好，当你如果找到了事件，你现在把焦点放在自己这上面，完了之后呢，我需要你去重新回到那个事件，充分地去感受有什么样子的情绪，并且这个情绪停留在你身体的哪个位置上。还有其他同学分享吗？好，我想到这个就想大哭。那么依然如故，如果有情绪的话，你就允许它出来，然后你去看一看这个情绪停留在你身体的哪个位置，哪个部位。在我因为和别人要糖吃，被我妈一巴掌甩到卡车下面，头破了，给我说你永远不要伸手向别人要东西。好，去看一看，感受一下这个情绪，看一看停留在身体的哪个位置，打击我的自信心，小时候拿了班前几名都是不够好，还是别人家的孩子好。好，去观察情绪回到当时的事件里面。 看一看这个情绪停留在哪个位置。小学时候有一次我不想喝粥，父亲就逼着我喝下去，最后我喝完了就都吐出来了，胃口好难受。好的，回到当时的事件，去看一看情绪停留在哪里。好，依然如故，已经感觉到了停留在胃部。高中的时候，姐姐偷看我的日记，嘲笑我，妈妈居然允许她这样做，还和她一起嘲笑我，我的心轮不舒服。好的，非常的好。好，积极也找到了，说是在心的位置。现在大家充分的去体验一下这样子的情绪，允许情绪出来，充分的去体验，不要抗拒，不要逃避。刘新华说，情绪停留在肚脐周围，胀满堵着好难受。好的，非常的好。现在我想让你们换一个角度去看待这整件事情，我希望大家换一个角度去了解一下你的妈妈或者你的爸爸当时为什么这么做。我妈给我说，你不是男孩子，你爸因为这个不喜欢我，你奶奶不喜欢你，你姑姑不喜欢你，没人喜欢你，你就是个野孩子，胸闷。好的，现在试着换一个角度去看一看当时妈妈为什么这么去做，带着那个情绪一起，不要抗拒它，允许它的存在。好，刘新华说，父亲说我太瘦了，想让我多吃一些，长胖一些，壮实一些。好的，当你看到另外一个角度的时候，那么你就在情绪停留的那个位置画上疗愈符，请求阿卡西记录帮助你清理和释放这部分的情绪。依然如故说，怕我出去被人说没教养。好的，现在在你身体情绪出来的那个位置画上疗愈符，请阿卡西记录帮助你清理和释放这部分的情绪。吉吉说，我妈不想我骄傲自以为是。小曼说，妈妈觉得那是小孩子的游戏。好的，你们也同样这么去做，在相应的位置画上疗愈符，请求阿卡西记录帮助你清理和释放这部分的情绪。同时给自己说，我已经不需要这样的方式来保护自己了，我已经长大了，没有任何人可以伤害到我。静静的去感受那种情绪，与情绪待在一起，静静的接受所有来自阿卡西记录的疗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观察一下自己，在你每次受到这样类似的伤害时，你在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保护自己，然后告诉自己，这样的方式已经不适用了，因为你已经长大了，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再伤害你。当你觉得那个部位已经没有任何的不舒服，就说明疗愈已经完成。如果没有完成的话，继续花一点时间让这个疗愈完成。已经完成的同学请按一。好的，那让我们现在一起关闭阿卡西记录，感恩宇宙无条件的爱。我知道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是完美的，我接受所有光明和黑暗的交织所给予我的展现，请关闭金一成的阿卡西记录。好，现在双脚平放在地面上，想象脚底长出根须，深深扎根到地球的中心。 允许自己全身多余的能量顺着你的腿一直往下回馈给大地母亲。我们刚才做的那个练习呢，事实上是帮你去处理和释放今生所引起的一些情绪。那么其实有很多的模式或者是情绪，它会来自于你的小时候，它会来自于你的原生家庭，或者是当你有的时候在阿卡西里，你可能会回忆起一些你还在胎里时候的一些胎内记忆。那么这些情绪呢，其实它一直都在那里，它并没有被清理掉，所以大家可以有意识的回到阿卡西里面去做相应的一些清理。那么在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可以再继续进入到阿卡西。好，现在请每个同学在心轮上画上连接符，读音三遍卡库鲁，跟着我念起请辞。我心一沉，以我是我所示之名，以卡库鲁的能量为路径，请求连接我的阿卡西记录。我深信，我有洞悉一切本质的能力。我正在运用我的全部来配合宇宙的整体运作。我愿意全然的敞开自己，接受来自阿卡西记录的一切信息及疗愈。请打开近一层的阿卡西记录。好，现在每个同学去问一下。你最害怕的，你的最大的恐惧是什么？读到的同学可以分享一下。蛇、孤独、死亡、贫穷。好的，还有其他同学吗？最害怕的是孩子的身体健康状况，他因为我的言行使别人受伤害、不被理解、失败。好的。那么，没有读到的同学继续去读，看一看你最大的恐惧是什么。然后，已经读到了最大的恐惧的同学，现在你需要去看一看，有没有什么相关的前世引发了你最大的恐惧。失败，拥有一切却丢了自己。我最害怕的是我爱的男人的背叛。坐飞机靠窗。好的，大家都去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前世引发了你最大的恐惧？被摇倒在地，一幅图像，好像是农夫与蛇那种。好的，继续去看一看，继续去让这个图像更加清晰一些，让你可以看到整一个故事。然后，拥有一切怕。却丢了自己，这个自己是怎么定义的？他想问一下 Top，这象征了什么？然后中世纪的女巫被烧死在广场上，被抛弃，剩下一个人在黑洞里。好的，大家可以去试着拿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皇室后宫失宠。一个人在黑暗中走，好，继续去看到整一个故事的脉络。在割草，突然被袭击，咬到脚踝，肿大，因为这个死掉。好，是被蛇袭击吗？好，Top，你尽量的去拿更多的信息，关于这个故事的更多的信息。你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好，写在心上。一个人在黑暗中走，看到光，想找人帮我，然后继续去拿一个完整的故事。自己，凡一时中最特别的涟漪，其实每个都是最特别的。我还一直试图保持那个形状。其实我是凡，那就意味着所有的涟漪都是我。涟漪最美的地方就在于有生有灭，变化无常，不怕了。好，非常好。 小曼说：“和一个矮个子的人一前一后在狭窄的通道里跑，好像在逃避什么，自己快跑不动了。好，去看看你在逃避什么。”刘新华说：“我看到一个人光着脚丫在雪地里，生病了，马上要死，奄奄一息的样子。我问他为什么一个人在雪地里，他说被孩子们赶出来了，他特别伤心和孤独。”好，刘新华再接着去看一看这一整个故事是什么样子的。这个人，他的身份是什么？高能量宝宝说：“总有人比我更漂亮、更年轻、更聪明、更厉害的人物，想要得到第一名，不想被人超越。”好的，高能量宝宝，你也试着去拿到整一个故事。你当时在皇宫里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处境？如果被超越了会怎么样？身份是妃子，中国皇室后宫，被超越就会被淘汰、被抛弃。被淘汰和被抛弃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派对高能量宝宝说：“再想一下，这个恐惧在现在对于你来说以怎么样的形式，就是怎么样的模式出现，而让你每每不堪重负。”高能量宝宝说：“意味着失宠，没人爱，没人重视。”好的，那你再像派说的那样去看一看，这个恐惧现在对于你来说会以什么样子的模式出现？一人如故说：“前世当过官，冤枉过一些人，影响今世对拥有权力感到畏惧。”好的，你试着去拿到当时当官的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的始末。刘清华说：“雪地的那个人是皇室贵族，拥有很多金钱，儿子们为了继承金钱纷争不断，最后把父亲赶出皇宫了。”好，非常的好。好，现在已经读到前世的故事的同学，我希望你们请阿卡西记录将你那一世的灵魂带到你的面前。你可能会看到那一世的角色的样子，或者是你可能会感知到那一世角色的样子。角色已经出现在面前的同学可以告诉我。好， Top 说大概的模样看不清，只能看到轮廓。你允许自己去运用你所有的感知，你可以去感知一下他穿什么样子的衣服，什么颜色，他大概是什么样子的装扮。橡树下赤脚白色衣服，问我怎样梦青彩吧。好吧，他不说古代百姓戴着草帽。好的 ，Top 非常的好。当你觉得那个角色出来的时候，然后你又觉得这个形象特别特别的模糊，你现在就是你在那个时候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允许自己充分的去利用自己的内在感官。你可以从每个细节开始感受，感受它。你要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感知得到。其他的同学呢？派说，然后我问他，你怎么知道你不是我的梦？他笑了，消失了。好，小曼说，好像少数民族的水红裙子，一个人下地干活，一个人爬梯子。此刻的我已经泪流满面。好，通常就是在某些情况下，如果这个印记对于你来说特别特别的深的话，那么你是会有一些情绪出来的。不用担心，充分的去感受这种情绪，并允许情绪经由你的身体充分的表达出来。积极说，穿黑色斗篷的女人有点忧郁。好，现在已经看到角色的同学，你可以试着跟她对话，你可以了解一下她那一生的故事，你可以了解得更加清楚一些，你可以去了解他那一生是为了体验什么？一人如故说，在朝廷当官，把一些冤枉的老百姓关起来了，老百姓都很怨恨我，还有给下属提升和享钱不公平。好的。 依然如故，请阿卡西记录把你那时的灵魂带到你的面前，你可以去感知一下他那时的角色的样子，然后跟他对话，看一看他那一生完整的一个故事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去了解一下他的那一生他是想要体验什么。刘金华说，他说他就是那一世的我，年轻时拥有万贯家财，老了以后一贫如洗，他憎恨金钱给他带来的罪恶的生活，金钱就是万恶之源。好的，那么你继续去问一下他，他那一生是想要体验什么。 Top 说，体验黎民百姓干干农活，完全是死于意外被蛇咬。好的，他说他消失了，我也消失了，橡树消失了，所有的场景消失了，变成了一个接一个的梦，梦中梦，梦中梦中的梦。是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梦。高能量宝宝说，那个时代的爱就是这样，很正常，没有人能够逃离已经设定好的命运。好，琪琪说，体验付出的感情不一定有回报。好的，现在我想让你们继续下一个阶段，请那一世的灵魂以光和爱的本质出现在你的面前，那可能你一开始看到的是那一世的角色的样子，那当他以光和爱的本质出现在你的面前时，你可能会发现他的形态变成了光，或者是天使，或者是其他的形态。当他以爱和光的本质出现在你的面前时，那么你可以开始问他，他从这一世学到了什么。因为当他的形态发生改变的时候，说明他已经跳出了这个角色，他已经可以站在角色之外去看待所有的一切。那么你可以去问问他，他在这一世学到了什么。刘星华说，他到最后迷离之时才明白了，一家人和和睦睦才是最大的幸福，金钱不是万能的。好，同样请那一世的灵魂以爱和光的本质出现在你的面前，他的形态发生转变了吗？只有他的形态发生转变了之后，你才知道他已经脱离了角色，他已经可以站在角色之外去看待所有的一切。高能量宝宝说，学到了，真的有人比你强，你就没人爱吗？真相是什么？其实心里很清楚，开始学会相信自己的感觉，而不是别人的说法。刘星华说，是的，变成了一个白色的老爷爷。积极说，学习到爱不能向外索求。好，已经拿到了这一部分答案的同学可以再继续问他，他那一世的经历对于你的今生产生了什么样子的影响。派特积极说，活出您就是爱他老人家本身。这个建议非常好。 Top 说，大概意思好像是不小心踩到了他，他才会攻击我的，要更加的有爱，虽然是误伤到他，但是他是出于保护自己才 还击咬我，要 更加小心脚下。好的，然后积极说，害怕被抛弃。好，非常的好。高能量宝宝说，产生了到底怎么信任，信任自己和信任别人，怎么掌握信任的平衡，怎么学会真正爱自己，是产生了这样的困惑吗？好，产生的影响就是这一世会看到蛇方面的报道、影像、图片等等会泛出。小曼说，它变成了一个很小的发光体，不断地告诉我要坚强，要坚强，要坚强，要坚强。好的，好，现在每个同学，那么当你那一世的灵魂完全脱离了角色，以光和爱的本质出现在你的面前时，当你去了解了他那一生的故事，然后当你去了解了他那一生对你这一世 所造成的所有的影响，你就可以要求他对他来自于他那一世对你造成的所有的伤害和业力进行清理和疗愈，要求他对来自他那一世对你造成的伤害和业力进行清理和疗愈。那么当他开始的时候，你会有感觉。当你感受到能量的疗愈时，要指引自己全然的敞开，接受清理和疗愈的能量，并用呼吸配合它的疗愈。同样的也是吸气，吸进疗愈的能量，呼气，呼出所有的负面能量。好，那么现在大家开始进行这个疗愈的过程。然后当它完成的时候，你会确切的知道它完成了。那么完成的同学可以按一。高能量宝宝说，学会在生活中掌握信任的尺度，很清晰，没有困惑了。好的。刘新华说，影响我这一世，我对金钱有深深的恐惧，害怕有钱就变坏了，沦落了，太有钱就会变成一个不三不四的人。那么派想对刘新华说，化解一下您和钱的视角，告诉自己已经不需要这些理论来保护自己了。那其他的同学继续自己的清理和疗愈，如果已经完成的同学可以按一让我知道。好的，我们还是会再等一下其他的同学。然后佩佩娘、伊登和怡然如故，你们可以先在阿卡西里去进行自己的一些探索。 Top 说，从那种很恐怖漂亮的带着发卡的蛇姑娘给小孩看的那种舒服了很多。好的，这也算是一种疗愈吧。他说看到那种可爱的非常想去摸摸它，呵呵，挺好的。好的，那么大部分的同学都已经完成，没有完成的同学你可以继续完成。那么已经完成的同学跟着我一块儿退出阿卡西。感恩宇宙无条件的爱，我知道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是完美的，我接受所有光明和黑暗的交织所给予我的展现，请关闭金一城的阿卡西记录。好，现在想象脚底长出根须，深深地扎根到地球的中心，允许全身的能量顺着你的腿不断地往下，将这些多余的能量回馈给大地母亲。因为刚才我们做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呢现在大家花长一点的时间去做这样的一个落地的动作，然后起来活动一下去喝一口水。所以我们现在9:03，我们在9:10的时候准时回来。